姿态，就是喜欢，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。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曾经，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，去看更晚，因为是你。阳光晒过的温柔，是你给我的回应。很想了解你更多，想让距离更靠近。哦，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，我想要宠坏总一丝一毫，请你别说 no no no。 我爱上的回忆，我爱上的曾经，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，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。我爱上的唯一，我爱上的曾经，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，许个愿望，因为是你。我爱上的消失不到在世界心田，我爱上的唯一，我爱上的曾经，你所有的好那么重要，去更远，因为是你，是你。 在我们的印象里面，流行歌曲的范畴呢，大多数是讨论感情，所以流行歌又在另外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情歌。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，还是有一些人在关注着情情爱爱以外的事情，比如说这个非常有自己内心小宇宙小世界的范晓萱。 我的心痛得那么清晰，他不及你冷淡的声音，说明你决定不再换上你那件红色风衣，就保只陪我看场电影。我决定一个人埋藏情绪，反正也是活下去，不要谁来怜悯，心碎微信不留一点你， thank you.